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欢迎乘坐九八二时光穿梭航班，青年人，请您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通过。 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也通过啊？ 本系统年轻不计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活力，勇往直前，年轻不计年龄。FM 九十八点二，生而不同，你够年轻吗？ 听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好的，大家好，欢迎来到每天早上七点半到九点半陪伴大家的 微微一笑吗？ 因为你在放电乐啊。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调频 FM 98.2，每天早上七点半到九点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水水。 大家好，我是珊珊。 嗯， 在这里要提醒大家 ，FM 九八二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平时呢，您可以通过 FM 九八二或者是 AM 九二七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现在呢，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搜索“活力九八二”来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了。 对，同样大家可以通过我们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九八二魔力工厂”， 嗯， 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键就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了。 是的。 那今天我和珊珊是从昨天的九八二的北京青年广播的开播日的特别直播活动，然后从那个大的直播间又回到了这个温馨的小的直播间， 还挺开心的。其实 是不是 我觉得只有咱们两个人的时候在小的直播间有那种话语场， 嗯， 就很容易跟老朋友聊天。 我就感觉推子少了很多。 大家不会懂推子是什么意思啦。 是这样，我觉得要换一个说法，就是我感觉看着你要推的推子少了一些。 是要进行的操作少了很多的感觉， 对， 是吗？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或者是关注到我们昨天的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的开播日的特别直播活动。我们是换到了我们以后要用的那个新的演播室， 嗯， 那个演播室确实是很华丽啦，华丽丽的，嗯，但就是推子很多，嗯， 推子很多，就是我们要进行的操作很多。 对， 比如说大家听到的我和水水的声音，我们和嘉宾的声音，包括呢比如说电乐的声音， 嗯， 我们播出来的这个视频内容的声音，还有我们的播放出来的音乐的歌声的声音，都是需要我们一个个去推不同的开关才能够按起来的， 对， 才可以听到。在那个新的直播间呢，因为比较豪华，哎，大概我需要有蜈蚣那样的手脚才可以顾得很好吧。 对，而且其实我觉得为什么我们的科技发展到现在，人工智能都已经打败柯洁，然后拥有各种各样的这样的高科技的东西，嗯，广播台的直播间为什么就不能发明一个我们用脑子想这个音乐就可以出来，然后就可以走掉，对不对？ 全靠意念。 嗯，就是我们谁说话哪个话筒就开。 那这样好不好，以后咱俩靠意念主持好不好？ 意念主持不行了，因为语言是没有办法代替的。 是吗？ 嗯，我觉得人类的语言是没有办法代替的，但是其他的其实都可以代替。你说这个推子它推的是音乐，哎，我换个通道它就变成了推 R5，嗯，L5，嗯， 就是怎么换呢？ 我是用意念给他下指令，是不是？ 我觉得就是对啊，你不知道现在的 语音还是可以的吧？其实，比如说我现在要给大家播放一段泰坦尼克号的片段，他这个时候我就是听得懂语音的。你要靠他从大自然当中神奇的感受到我们两个人的意念，这也是比较难的吧？因为语言是不可替代的嘛。 哎、但是你很喜欢追求那种节奏感，哎，这样的话你语音就语音不出来啊。你很喜欢不报歌名就放一首歌，这个我很生气。 我终于知道哪里不对劲了。 嗯，哪里不对劲？ 咱俩悄悄的聊个悄悄话啊。嗯，麦克风不对劲。没发现麦克风有变化吗？ 有，我发现那两个大球就不见了。 总觉得哪里不太对今天。 但这样的话就不会挡脸啊。 嗯，还好吧，我还蛮希望挡个脸的。 嗯，为什么？没化妆吗？ 没有啊，挡个脸就是显得脸很小啊。 嗯， 而且这个有个大球就感觉很温暖。 OK，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我们直播间的大球球了。 嗯嗯，昨天我们的直播的活动是分成了生如夏花这四个篇章。 我觉得其实可以在更多的朋友来到咱们直播间的时候，我们再继续跟大家分享一遍昨天的直播的盛况。因为现在可能很多是在开车的朋友听，不如分享一下，比如说我看到高考填报志愿的几个小坑。 对对对， 是不是？ 对，因为高考的填报志愿应该是明天结束。 哦，是吗？ 对。因为我爸爸突然那天给我发了一个微信，问我一个大学的情况， 嗯， 然后我就说你能不能就等我忙过一段，然后我再告诉你。但是现在的话，但现在的话，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是高考在填报志愿的时候， 嗯， 有哪些坑呢？首先，大家会感觉到在填报志愿的时候，总会有一些排序上的困扰，就比如说城市、学校、专业， 嗯， 这是最矛盾最集中的三个就是选择的一个选项。 嗯， 那按照你的排法的话，你会觉得哪一个选项对你来说最重要啊？ 学校 、 然后专业，然后城市。 嗯 嗯，不是吗？ 但是 不是吗？ 我是觉得可能你的成绩比较好， 哦， 所以说呢，你想考哪个学校，然后那个学校就可能正好在你想要去的那个城市。 对， 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嗯， 所以你可能不太存在这个问题， 不太存在，因为我不太需要考虑学校。我考虑完学校之后，城市 那我们不聊了呀。这个 我唯一需要考虑的就是专业了。 我觉得你高考考完以后，填报志愿，唯一考虑的是心情， 没考虑的是去哪玩。但是， 对不对？ 就是的确没有经历过那个纠结。问班主任，我说：“你说报什么学校啊？”他说：“你就报这个，这有什么好犹豫的？” 嗯， 就没有考虑隔壁。 其实在学校院系和专业的这个比较上面来说的话，我个人是觉得这个坑不至于说大到你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排序。 嗯， 因为可能对于一些人来说，他就知道自己喜欢这个专业，对不对？ 嗯，是的。 那如果是你，比如说你立志就想成为一个，比如说英语翻译， 嗯， 那你要学英语，那首先英语这个专业你就是要学的。 对。 那英语肯定是第一选择。 是的。 对不对？然后你在英语专业里面选学校。 嗯。 那可能我们家的小孩他不太清楚自己想要做什么，但是他明确的知道自己不喜欢哪几个专业，但是他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要选哪几个。 你不觉得其实在小孩上大学之前，明确的知道自己不喜欢什么和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都是存在的吗？ 对啊。 但是明确的知道自己不喜欢什么有可能是误解。你不觉得就是大学里学的东西跟你想象中完全不一样吗？ 我没觉得耶。 那你对大学的想象倒是挺精准的嘛。 我对大学的想象很精准，因为在我的就是大学的想象里面， 因为你是播音主持课。 不是，对我来说，就无论我选不选择播音主持这个专业，对我来说大学就是一个对我来说没有高等数学的地方。 明确知道自己不喜欢数学， 明确的知道自己在大学的四年里面再也不想碰到数学。 我知道了，你说的这个明确知道自己不喜欢的是一个大的方向，比如说我就是对数学没有天赋以及没有兴趣。 对， 那就避开数学所有相关的专业。 因为我觉得你都已经活了18年了，该发掘的天赋也该发掘出来了。 是的， 如果你真的发现自己对哪一个方面没有天赋，那就是没有天赋。我对数学真的就是没有天赋。 这个好像比较容易，可是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很难。我感觉90%的小朋友在上大学之前都不知道自己要学什么。 然后父母就帮他们选了一个父母喜欢的专业，对不对？ 或者是父母帮他们选了一个热门的觉得将来能赚钱的专业。 其实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件让我觉得挺 sad 的事情，你有没有觉得 so sad？ 你知道其实在国外，不管是在英国还是在美国，他们其实在初中和高中的时候做的最多的一件事情就是去发掘你到底喜欢什么。这样的话你在选择大学的时候你就知道说我要成为一个什么专业的学生，然后我以后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我们这个可能是因为在中学可能是在高中的教育里面有缺失啊，但是明确的不知道就知道自己不喜欢什么。你笑什么？ 没关系，明确的知道自己不喜欢什么很难，对不对？ 对啊。很难，我觉得很难。 的确是，好像在刚开始孩子的启蒙教育过程当中去挖掘他们的兴趣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咱们中国才会有抓周是吧？ 你说抓阄吗？ 抓周你不知道是什么吗？ 抓周什么意思啊？ 你小时候没抓过吗？ 没抓过。 大概在你一周一周大还是一个月大还是一百天大的时候，我忘了。 你抓的是什么？ 你知道抓周是什么了？ 我知道，我知道。 那个其实是父母用一种小小的方法。 你有几个选项？ 我不记得了，我太小了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没有人可以记得，不是年龄的问题，是你没有记忆。 我中间一度记得过，然后后来我长大了，就是 怎么可能？ 脑子很，我爸妈告诉我的时候，我就一度记得过一阵儿。现在是属于七天之前发生的事情，我都 不 会记 得。 确切的说是七分钟啊。 天哥来了，欢迎天哥。我们今天 欢迎天哥， 从大的这个直播间回到了我们小的直播间。 天哥说还是这个直播间好，可是我们在这个直播间应该还会再待两个星期。 再待两个星期， 然后就会到大直播间了。 我们在聊关于高考填志愿的话题，然后就从这个话题聊到了抓周。 抓周 哦，抓周， 对。 所以你提起来这个话题，然后你也完全不记得自己抓的是什么。 我提起这个话题是因为其实我们父母是有意识想要知道孩子的天赋在哪儿，以及孩子的兴趣在哪儿的。 对 我抓周，抓周，对吧？ 是一支钢笔吗？ 是笔。是笔。 真的是完全没有出乎我的意料的。 哎，人生就是这么顺其自然。 小朋友很喜欢抓笔， 就是 好拿。 但是不是啊，有很多小朋友会抓印章。 什么时候印章这个选项？ 印章有这个选项的是关于权力啊，就看这个小朋友 对。玉玺是吗？ 就差不多吧。 哦，是吗？ 就没有玉玺那么大了。 天哥提醒咱们说可以用霍兰德职业倾向测试啊，这应该是成人的时候开始做的一种职业的倾向测试，包括还有各种适用型人格，对不对？可以测试你是什么样的人格的测试， 对， 然后看看你适合从事什么样的行业，在一个团队里适合承担什么样的角色。我们现在说的是在小的时候没有进行兴趣性的启蒙，不知道自己的天赋和兴趣到底在哪儿，导致咱们在上了很多年学之后呢，报志愿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想学什么。 你也是啊。 我不知道自己想学什么，以及如果我再有新的机会的话， 你只知道自己成绩好。 对，我如果再有新的机会，我就不会报这个专业， 对不对？ 啊，是的。我本科学的是经济嘛，你知道就是大热门呢。2008年上大学的时候，经济学、金融学，就是学习成绩好的就要报这个。可是其实我很后悔啦，我不太就没有天赋在这方面，我也不喜欢，上了4年都不太喜欢，所以读了个研去了新传。 对，你当时还是应该报一报美妆这样的专业的。 对，报一报减肥。 形体塑造。 OK， 好了，我们要把节奏带快一点。那是一个早上，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是有关于冰桶挑战的一个话题。其实冰桶挑战在应该是3年前曾经是风靡一时，大家都是拿冰桶嘛。然后它其实实际上是一个慈善的一个活动，它主要的是要人们去关注渐冻人这样的一个群体，也就是。 哦，是吗？ 你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冰桶挑战是要关注渐冻人。哎， 所以你以为冰桶挑战是什么？ 我以为类似假人挑战，就是好玩啊。 不是，它其实是 假人挑战是要大家关注植物人群体的。 我不知道假人挑战。哎， 假人挑战就是突然不动。 我不知道， 就这样子。 好 啊， 就突然在街上不动是吗？ 对，一堆人。其实好多大明星真的玩过。哎，就是大家在聚会本来很嗨，然后3、2、1所有人都不动， 嗯，然后过了一会儿之后，大概在同一刹那再重新嗨起来。 这个不是喝酒的时候喜欢玩的一个游戏叫做木头人吗？ 跟小时候玩的木头人差不多啦。 嗯 嗯，但是假人挑战是那个样子的。 OK， 冰桶挑战其实实际上是要让大家去关注渐冻人这样的一个群体。 嗯， 他们是患上了一种叫做什么来着，神经运动神经元疾病。嗯，然后患者会逐渐的出现肌肉萎缩、无力、甚至瘫痪、身体像被冰雪冻住了一样。 嗯， 那渐冻人的发病率是10万分之3，其实不算太低，但是也不高了。 嗯， 最有名的渐冻人呢，其实是霍金。 嗯， 霍金其实就是渐冻人。 哦，是吗？ 嗯 嗯， 所以霍金的运气算是挺好的。 嗯， 因为他活了还蛮久嘛。 嗯， 其实80%的渐冻人在5年之内就会死去。但是这条新闻其实让我觉得最心疼的原因是因为冰桶挑战的这个活动的发起人目前被爆出他自己其实是出现了资金短缺，没有办法去治疗自己的疾病的情况。但是他其实这个活动已经募捐到了1.多亿的美元的善款。 哇哦， 所以其实这个对比让大家觉得都挺心疼的，就是说你发起了这么重要的一个活动， 嗯， 而且这个就是发起人他是一个冰球运动员，棒球运动员，美国前棒球运动员，前波士顿高校棒球队的队长，是叫做皮特·弗拉斯特这样的一个人。嗯，现在大家也就是重新的又关注到了他自己，因为这个冰桶挑战已经募集到了很多善款嘛。 嗯， 但是皮特自己却没有钱治病。 嗯 嗯， 还是蛮心疼的，有一点点，对不对？ 嗯， 可是我觉得这样的讯息出来之后，不会真的没有钱治病啊，应该很多知道他的故事的人会去帮助他吧。 我觉得还是要大家一起帮助了。 嗯， 其实因为之前我们在节目里不是总提到共享精神吗？ 嗯， 其实我觉得慈善也是一种特别重要的一种分担性的共享精神。 嗯， 对不对？ 对， 因为确实就比如说你像10万分之3或者几十万分之3这样的发病率，其实碰到你就是运气的问题。 嗯， 你就是运气不好，对不对？ 嗯， 除去什么基因遗传啊之类的。 嗯， 那如果是你自己运气不好的话，通常来说你正常情况下是没有那个就是幸运去拥有就是抵抗这一份病魔的资金的。 嗯， 所以其实募捐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共享的方法。 是的， 让我们一起去抵御这个困难。 是的， 嗯， 共享一下抵御这个困难的一些成本， 对不对？ 是对的。对， 嗯，就是分担一下，大家都一起分担一下这样的一种成本。 嗯，好吧，刚才说的是冰桶挑战，我觉得水水也让大家更了解这个曾经风靡全世界的挑战了， 嗯， 背后的一些小小的故事。那接下来呢，我要播一张图片，这是一个风靡全世界的形象，噔噔噔，轻松熊。那轻松熊呢，今年是要诞生15周年了。哎， 我觉得略微有点尴尬了，因为你说风靡全球的形象，然后我突然发现我不知道它叫什么。 啊，那是你的问题， 是我的问题， 对 不对？ 是你尴尬， 是我的问题。 是的， 嗯， 轻松熊很火啊，多少人喜欢轻松熊啊？ 嗯， 因为它很可爱啊。 嗯， 嗯，那目前呢，轻松熊这只角色呢，是要推出动画剧集了，一共有13话，每集11分钟，将以定格动画的形式表现。 嗯， 所以说喜欢轻松熊的小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啊，这个轻松熊要出动画了。来介绍一下轻松熊背后的这个小故事吧。 嗯。 轻松熊诞生于2003年，水水小朋友，那个时候你几岁呢？ 那个时候我3岁。 那个时候你胡说，怎么可以信口开河啊？ 我是00后的第一天元旦出生的人， 让开千禧宝宝是吗？ 嗯， 不管怎么样呢，轻松熊其实已经诞生是今年第15年了，今年是14年，明年是15年。 嗯， 他将在15年的时候迎来自己的动画片。刚开始的时候呢，特别的软萌可爱，然后以及幽懒这种休闲的个性，为他带来了超高的人气。这个慵懒的萌物呢，是出自一个设计师，叫做近藤亚希。 是一个日本人吗？ 是的，一个日本人。嗯，他为什么会出现这只轻松熊呢？是有一天近藤亚希照常完成家务的时候，突然感到相当的疲倦，躺在沙发上休息，电视动画中的宠物小狗的悠闲生活一下子吸引了他的视线。近藤亚希不由得想， 这不就是自己一直向往的生活吗？于是慵懒的轻松熊形象就逐渐在他的脑中形成了。 哇，这个故事真的好有说服力、啊、 很可爱。你怎么这么没有童心啊，云水。 你看天哥说因为他累了。 我一直在分享一个特别可爱的轻松熊的形象，你就在旁边冷笑。 我就是要在冷嘲热讽啊。 你没有童心吗？你不觉得轻松熊可爱吗？ 我不觉得。 轻松熊很萌好不好？ 因为相对于轻松熊来说，我更喜欢暴力熊。 你好烦哦。暴力熊长什么样子？ 暴力熊就是那个硬硬的可以掰胳膊那个呀。 哪个啊？变形金刚吗？ 哎呀，就是硬硬的那种公仔，然后你可以把它的腿这样掰来掰去，手这样掰来掰去，头这样掰来掰去。 那是熊吗？ 那是熊啊。哎，人家叫暴力熊。 你找张图片给我看看。 好， 我以为你的暴力熊是衍生品呢。 我要生气了。 是你自己的衍生品。 你的轻松熊就值得讲这么一个就是很 cliché 很老生常谈的故事。 你知道轻松熊为什么可爱吗？ 因为 它并不是真的熊， 对不对？ 因为它并不是真的熊。 暴力熊也不是真的熊啊。 为什么？ 暴力熊是公仔耶。公仔怎么 是 真的 熊？它 是熊 的原型。它是不是长得像熊？ 那你把轻松熊调出来。你把轻松熊调出来。 轻松熊不像熊吗？ 这个不像熊，什么像熊啊？ 轻松熊像熊的，对不对？ 嗯。 但它不是只真的熊，它的背后有一只拉链，就是那个拉链是拉开的，就很多人都想知道拉链里面到底是什么，它只有个熊的外衣而已。 OK OK。 你根本就不知道轻松熊的本质，暴力熊长什么样子啊？ 哎。那你可不可以先把本质提前一点说啊？啊， 我慢慢铺垫呢。 不耐烦。 按照我的这个节奏走好不好？ 不耐烦。 Follow your tempo。 嗯嗯嗯嗯， 对不对？所以说，轻松熊的本体呢，还是一个谜。 我要把这个直播间烧掉，你知道吗？让我们同归于尽，真的是。 好啦，今天就是想告诉大家，轻松熊因为是一个非常可以让人放松的这样的形象，他呢要出自己的动画了。不知道具体的动画的这个情节是什么，但是他是应该是可爱治愈系列的啦。要等一下，在2018年的时候，这个动画会在日本的一个平台上播放。 比如说，关于轻松熊有什么样的定格漫画吗？或者它重要的一种形象或者台词之类的？ 没有，它就是形象， 好， 就是很放松，各种治愈性的感觉。 怎么放松了呢？因为我看到它，我没有觉得很放松啊。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你没有童心。你看到暴力熊，你有放松吗？ 我看到暴力熊，我觉得很可爱。 暴力熊长什么样子啊？到底 就是你可以在上面涂涂画画什么的。嗯，你可以跟大家再介绍一下，再具体介绍一下轻松熊好不好？ 我介绍完了。 你介绍完了 受不了。我在旁边介绍的时候一直在笑。我要看看暴力熊到底是什么鬼东西。 OK， 那等珊珊再查、 啊、可爱的暴力熊好可爱呀。可是暴力熊旁边这只暴力的兔子呢？ 不是啊，这是熊啊。 哦，这是暴力熊啊。 嗯， 还是蛮可爱。大家知道暴力熊是什么吗？ 大家当然知道暴力熊 有各种各样的外壳，是不是？ 它其实就是 DIY 了，你可以自己买一只白色的回来画。嗯， 不喜欢。 不喜欢，对不对？ 这样有个奥特曼的暴力熊好怪哦。 还是轻松熊最可爱，对不对？ 其实我最喜欢哆啦 A 梦。 嗯，我知道。 对， 嗯。 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如果喜欢轻松熊的小伙伴们，可以在2018年的时候期待一下轻松熊的小电影，它的动画片了。 嗯，日本人还是挺厉害的啦。现在风靡全球的这些卡通形象，好多都出自日本人。 是的， 对不对？ 嗯。 中国人有什么样就是比较耳熟能详的那种，就是可以做成玩偶或者是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的那种卡通形象？ 很多啊，葫芦娃。嗯， 请问你在哪儿看到过葫芦娃？除了动画片之外， 你信不信咱们现在去搜某宝一定有。 什么？就是 葫芦娃公仔。 葫芦娃公仔吗？ 一定有。 但是我没有在任何人家看到过呀。哇，这个葫芦娃的公仔真的是非常的精美呢。好精美啊。你看它外面有个葫芦壳，你看这个壳。 对呀、 啊。 就一只葫芦壳，然后外面会有一个这样子啊， 对不对？好精美啊。 凡是这样的形象就一定会有人做衍生产品了。高晓松老师都有抱枕。包括各种各样的呀。我觉得舒克和贝塔可能也会有。 嗯 嗯，只要是给咱们留下了一些好好的回忆的 应该都会。蓝胖子、哆啦 A 梦，大家说的是，只是问的是中国的卡通形象。嗯， 我好喜欢天哥的这句话，他说蛇精，你看别的很多直播间都有。 好吧，这个时段呢，跟大家分享了两条资讯，咱慢慢快速带一条别的呀。 对，嗯，其实另外一条资讯我看到的时候，感觉就是挺有意思的，因为其实是给你的老板打分。 哇， 嗯。就是美国的一个求职网站叫做 Glassdoor 公布了一年一度的公司的 CEO 的考核结果。 嗯， 那员工们匿名打分选出了北美和欧洲地区人气最高的公司的主管。那美国地区上榜人数也首次从原来的50名扩展到了今年的100名。 嗯， 那排名第一的 CEO 是来自 Benodora。是 Benodora， 然后支持率是达到了 99%。 嗯， 那他是取代了上一年的 CEO。 那具体关于这个榜单的消息，其实我是觉得比较有趣的一点是，这个美国地区的榜单当中，相比之前科技公司的 CEO 的排名几乎所有的都在下滑。 嗯， 跌出前十名 CEO 包括了苹果的蒂姆库克，包括了谷歌的 Sundar Pichai，我不是很熟悉这个发音啊，反正类似吧。嗯，然后以及微软公司的 Mark Benioff， 还有 Facebook 的现任 CEO 扎克伯格的排名也从去年的第四名变成了今年的第十名。 嗯， 我在想为什么呢？科技公司为什么突然他们的 CEO 的排名就开始下降？ 我不知道哎。 嗯， 没有这个想象力，因为我也不在科技公司，不了解科技行业。为什么呢？ 你今天真的很不配合。 有答案吗？ 没有，是个谜。 你知道吗？你觉得为什么下降呢？ 我是觉得因为员工越来越多，然后感觉应该是越来越忙，加班时间可能会越来越多吧。 听首歌吧，好吧。不要乱猜嘛。 我没有乱猜，你不觉得我讲的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吗？就比如说一个行业原来的时候它是新兴的行业，然后 那像 Facebook 这样的公司，它的人数有在今年有急剧的增长吗？ 就是它的业务会越来越拓展啊。现在网络公司的就是工作负荷量已经远远的就是超过从前哦。 嗯，或者是有些平时以前没有那么大的公司，你知道其实大公司不容易氛围很好的，也不容易大家相互满意度比较高，对不对？反而有可能是小创业公司，大家最幸福。 但是小创业公司的 CEO 就没有办法上这个榜单了，因为他对于就入门的门槛的那个资金还是有一些要求。 嗯，说的对。 OK， 那这条新闻就这样吧。嗯，我们给大家放一首歌好不好？然后进入到北京时间八点整。 欢迎安浩来到直播间哦 ，Young for You 送给大家。 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Hello，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调频 FM98.2， 每天早上7:30到9:30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珊珊。 我是水水。 要提醒大家一下，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是一个可以看的平台，那大家呢现在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在线的观看我们的节目了。当然也非常感谢在收音机前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 对的，希望可以陪伴我们各位正在上班路上的朋友。而且我们也是一个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来收看直播的一个电台，大家可以通过搜索982魔力工厂这样一个微信公众号，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就可以观看我们的节目了。 是的，那这个时段呢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些有趣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刚才我讲了轻松学校拍动画之后被水水鄙视成那个样子，我非常非常的尴尬。可是我今天搜集的都是这样的讯息。 哇，其实我只是刚刚情绪一下子就是比较 down 了。现在如果你给我分享一个的话，我就会觉得它特别可爱，马上态度就是180度大转变。比如说我觉得轻松熊给人的感觉真的非常的轻松。你知道吗？ 你这是会变太快呀、 人就是这样的，我跟你说 这样好不好？我知道你现在在强打精神，在靠近我对轻松熊的喜爱。 对， 下面呢要告诉你另外一件事情。首先在这之前，咱们俩今天穿的颜色都跟轻松熊很接近。 对，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黄色。 刚才讲的是轻松熊要拍成动画了，对不对？ 对。 来，不好意思说。 你说，你说。 谢谢唯爱航宝果果送的太阳哦。一部绘本要被拍成电影，是关于蜡笔罢工的一天。 哇，这很棒哎！蜡笔罢工的一天吗？那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在想说， 是哪个颜色的蜡笔呢？ 很好奇哎，对，是哪一个颜色的蜡笔？或者说，为什么蜡笔要罢工呢？为什么呢？ 我们现在这样 好不好？我真的很想知道。我真的很想知道。 我看你的汗撑过去。来啊，我先跟你介绍一下这个儿童 绘本。我跟你说，反正云浩半个小时以后就来了。半个小时，天哪！对呀、为什么蜡笔？对呀、为什么呢？ 是的，蜡笔罢工那天呢，这是2013年出版的，曾连续55周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单的一本儿童绘本。 哇，那为什么它就是连续55周？ 并被评为2013年亚马逊年度最佳儿童绘本，全球累计卖出了3亿多册。其之后推出的续集《蜡笔回家之日》卖了300万册。这本书呢讲了一个非常可爱的故事的，一起来听一下这个蜡笔的罢工的一天。这个绘本讲的是有个男孩打开了他的蜡笔盒想画画，却发现所有蜡笔都给他留了一封信。红色的蜡笔因为工作过多而劳累过度，紫色的蜡笔受不了颜色被涂到边界线以外，白色的蜡笔产生了生存危机，黄色和橙色蜡笔都认为自己才是太阳真正的颜色。不管怎么样，这群蜡笔为了抗议自己受到的这种对待，于是决定集体罢工。 好可爱的故事， 你喜欢吗？ 我是从内心真的觉得这个故事是可爱的。 你现在终于真诚了。 真的， 因为刚才有人说是不是将军还是天哥在问水水你怎么突然变得这么配合。 谢谢武琴，谢谢武琴送给我们一些很多的金话筒。 谢谢哦，谢谢小琴。还有傅干净也来了，66666。这个是刚才提到的这个儿童绘本啊，叫做蜡笔罢工的一天，就各种各样的小罢工的时候不是留了信吗？这就是蜡笔们给他留的信了。 但你知道其实就是画画的人会 这个男孩的名字 好， 是我是红色的蜡笔。 Hey, it's me, red. We need to talk. 什么 蜡笔不会念对不对？ 不会念。 很少用到蜡笔这个词，还蛮生 僻的。You make me harder than any of your other crayons. All year long, I wear myself out coloring fire.、 哎、此时此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Apples, strawberries, 我们这里不是儿童英语教学节目 and everything else that's red. 嗯，看一下什么、嗯、啊，是我是红色的蜡笔，我们需要谈一谈你让我比其他颜色的蜡笔都工作得更辛苦。常年以来我 I wear myself out coloring fire engine 什么意思、啊 就是我就被用来画各种各样的苹果呀、 啊、苹果啊、 草莓 呀、 火焰、啊、 所有人是就是所有的红色的东西。 对， 我甚至在 holidays 假期工作，我必须在圣诞节的时候涂所有的东西， 必须啊，圣诞节就红色的颜色， 是的，还有情人节上的所有的心、嗯、我需要休息。You're overworked friend，你过度劳累的朋友，红色的蜡笔。是可爱的吧， 是很可爱的呀、嗯、 天哥说你们俩的英文好鬼畜，我们俩英文鬼畜吗？水水的英文不鬼畜吧、 啊、 水水英文很好哎、 欸。对啊对啊、嗯、很好啊。 知道吗，这本绘本呢的编写故事的人、嗯、他以前是一个好莱坞编剧、嗯、然后画家和设计师都非常非常的厉害，环球影业曾考虑改编这本书但是没有成型。那这次呢是索尼和制作过美剧怪奇物语的一个公司联合制作这部电影，博物馆之夜的导演肖恩利维将担任制片， 好厉害、嗯、 以及两位作者都将担任执行制片，目前还没有导演的人选啊。不过呢这个绘本的故事对于电影来说显然是太过简单的，电影版要如何改编也是件非常难的事情。 有吗？现在在电影院上映的电影的剧本比这个简单的， 剧情都很简单是不是？ 就是剧本比这个差的多的是吧。 嗯，所以说刚才如果分享的轻松熊没有引起你的同情和你的兴趣的话，这个蜡笔罢工那天你是喜欢的吗？ 喜欢的。 嗯，那我还有类似的诶。 嗯，就是你是觉得如果是你自己的蜡笔盒的话，你觉得哪一个颜色罢工的可能性最大？ 红色。 啊，真的吗？ 嗯， 也是红色。 对，我自己最喜欢的颜色是黄色啦，可是我觉得红色就很容易用到啊。大家呢，你们在蜡笔盒里，小的时候咱们不是都有那个蜡笔盒吗？ 嗯， 然后你们会买多少色的？我是24色，我一定要买最多色的那个。 嗯， 你如果是36，咱们就绝交。你说12。 12。 大家会买多少色的蜡笔呢？以及你最喜欢用 的 是什么？ 我买 的 是56色。哎，难道你小时候不会有那种就是特别漂亮可爱的那种油画棒的那个盒子，然后你把它摊开以后，然后两边都是满满的一排一排的蜡笔吗？叫油画棒。你不准揪我的头发，我告诉你。 好的。好，没问题， 没问题，你说，你继续说。 你56色了不起啊。 你用的不是 56色、啊、 难道你用的不是56色吗？ 56色了不起啊。好烦呐、啊、你。大家用多少色的呢？你看天哥也说我的彩铅里面红色是最短的，因为红色真的在很多物品里面很好表现，我觉得。来吧亲爱的朋友们，刚才是蜡笔的故事，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关注这部蜡笔罢工的一天，在将来它上映的时候去看这部大电影了。 哎，我真的觉得它这个情景设计好好玩啊。就比如说有一天你发现你打开家门， 嗯， 然后你觉得你们家什么东西就会 不见了，你会抓狂。 不 是， 不就是什么东西会突然告诉你说我要罢工？ 马桶。是不是万万没想到？ 为什么是马桶呢？ 因为他嫌我粘人吧、 嗯、哇，好。 或者是他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好， 然后把第一个字变成三省。 OK， 也不知道你在哪儿学的这种场面段子。 嗯， 嗯，还有包括如果我的衣服、我的小裙子们、我的高跟鞋们集体罢工，我会生气。 他们不用集体罢工，因为你很少穿他们的。 那倒是真的。那倒是真的。 我觉得你这双鞋会罢工。 为什么？ 因为你经常穿它。 我脚上这双鞋吗？ 对， 因为很舒服啊，就是老头托。来吧，我们继续来聊吧。然后如果在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继续告诉大家一个小小的讯息，就是我们昨天是刚刚经过了我们的开播仪式，今天是我们正式开播的第二天，6月26号的时候，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对外正式开播了。昨天呢，我们也是进行了长达3个小时，我和水水长达3个小时的直播，以及我们整个频率进行了长达17个小时的生如夏花特别直播。 没错， 包括昨天下午2点钟，我们还举行了盛大的开播仪式，包括在这个开播仪式上，我们的主持人合唱了一首我们频率的主题歌，叫做《生如夏花》，我和水水还不会唱，改天唱给大家听。 有些话是说不出来的，哒哒哒，我们就勇敢，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没电了是吗，这位同学？好。刚才唱歌的那位主持人阵亡了。 好的， 咱继续来听一个跟刚才，我如果我今天把我讲的这些事情跟你讲，我觉得你会生气。 不会啊，为什么会生气？我脾气那么好。 你知道我选的新闻好像都的确太幼稚了。 没有，我觉得就是蜡笔的这条很好。 那下面这一条， 天哥悄悄地问说他有没有进入送礼物的前五名，这个我们确实是不太知道。 对，我们的新媒体编辑会联系你，如果你是前五名的话。 对，这首歌原来的那首歌是朴树 的。是 的， 将军说不是朴树的吗？ 对，但是我们就是为了我们台又新创作了一首歌，也叫生如夏花， 但是字不一样。朴树的生如夏花呢是生活的生，然后我们台的主题歌叫做生如夏花，是声音的声。因为我们是新声音嘛，希望大家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从我们的声音当中听到我们的故事，包括我们的生如夏花的词是我们的频率总监吴周彤老师亲自创作的。 对， 不太记得了是不是？ 我 们生而不同，我们坚强勇敢，我们要去创造未知的奇迹。 我们生而不同，我们倔强勇敢，我们要拥有更加美好的明天 等等。如果你喜欢朴树版的生如夏花的话，我可以给你播一下。哎，听不听啊，将军讲听吧。因为昨天在整个直播过程当中大家很忙，也就没有跟时间好好跟大家互动。我和水水其实特别特别的内疚，然后很希望今天跟大家多聊聊天，所以说如果你喜欢的话，我这个时段把生如夏花播给你听好不好。 而且大家觉得就是昨天的开播你们觉得有什么亮点，有什么好玩的，也可以和我们多聊一聊好不好。 是的，天哥将军，你们昨天有看我们的开播的特别直播吗？ 他们有看哦。 来吧，继续来看一个我自己觉得好可爱的新闻啊，跟轻松熊和蜡笔有的一拼。有人用土豆做了一个自动驾驶的玩具车，虽然一天只能跑不到10米， 所以是带电的对不对？ 是带电的，因为用土豆来发电其实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了，可以在网上找到比较详细的教程，只需要两个电极，两个不同的金属片，比如说铁钉和5角硬币就行了。甚至有人还用土豆模拟了一个游戏手柄打上古卷轴的这款游戏，就比如说看看土豆的样子好不好。这是对用土豆模仿的一个游戏手柄。好棒对不对？可以打游戏。 好棒。 那现在呢，有人用同样的方法做了一台可以随机选择方向的玩具车。这个开发者呢把这台玩具车命名为 Pontus， 用于发电的材料包括一颗土豆，两个电极，一块处理电能收集的芯片和一个超级电容器。当土豆产生的电能存储起来达到一定数额的时候，玩具车就可以前进了。哎，你看这是一个动图啊。好酷哈， 还蛮酷的，但是这个外观真的是不太好看。 嗨，用土豆发电，你指望它多好看啊？ 但如果不好看的话怎么卖呢？ 不卖啊， 不卖啊，就是一个纯粹的一个， 是的是的是的， 好玩的事情对不对？ 是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辆小小的玩具车上配置上了一块微型的控制面板和 CDT 上拆下来的马达，可以让小车在每次前进时随机选择驾驶路线，例如前进还是后退。那根据这个设计师的说法说，玩具车需要花费15分钟进行充电之后才可以跑8厘米。 你看连土豆发的电现在都可以跑8厘米，而且控制方向了。我们的直播间为什么不能把推子的这个世界简单一点？ 折合下来每天可以进行7.5厘米。7.5米啦。不过这台玩具车的充电效率会变得越来越差，一周之后呢差不多需要8个小时才能充满电可以前进。然后这台玩具车的成本耗费大概是，你猜多少？ 1000美元。 10美元。 因为你让我猜，我就会感觉就是 很 贵的感觉。 嗯， 10美元也就是60块、70块人民币。 嗯 嗯，买一个土豆的车，每天让它走7.5米。 嗯 嗯。很棒的，我觉得真的 好了啦， 听起来就很有童趣的感觉。 想跟大家分享这个讯息呢，是因为觉得这个是一个小小的脑洞，就是有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都会在生活当中真实的发生。这个设计师的确是一个脑洞比较大的人，此前还做过比如说用 iPhone 的上面的 APP 来控制实体圆珠笔的使用状态。 这个很有趣，怎么控制？ 不知道啊，这是一个举例啦。 OK OK， 包括他还尝试过用无人机来换灯泡，等等等等。 嗯， 其实使用这个蔬菜水果来制造电能的方法已经有很多很长的历史了。现在这些用来作为乐器，还有游戏手柄的按钮，都是相对常见的一个用法。包括在美国林业局尝试在树上装电极，用来传输 WiFi 的信号。 嗯。 都是充分利用了这些蔬菜和水果的天然的资源。 你知道以前就是在一个电视台有一个节目叫多此一举吗？ 不知道。 就是他其实实际上 他把什么东西举起来了， 他举 多此一举。接下来我们进行一个比赛，请你举起10个土豆，举起11个的算数，因为你多此一举。是不是？ 不是。 嗯 嗯，他那个节目其实实际上就是很简单，就是他的给你的任务就是让你用一个球去撞一个梨儿。 嗯 嗯，但是就是你中间要绕过一大堆的就是那种无用的那个环节。 嗯， 所以说就会有很多那种很有创意的，就怎么样把这个球就不停的往下面就是扔嘛。 嗯， 就比如说扎破一个气球，然后那个爆炸了以后，然后这个球就被从这边扔到那边，然后有什么轮子呀，有什么齿轮呐、啊、什么水啊什么的。 嗯， 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嗯， 然后看起来就很炫酷。 嗯， 但它其实实际上这个就是也是多此一举嘛。 嗯， 但看起来就很好看。 嗯 嗯，所以我是觉得想象力是需要被打开的了。 嗯， 因为你有的时候打开想象力的那个过程是一个没有实际的那个功用的过程。 对的 对 的，对 不对？嗯， 我还是很喜欢想象力这个概念的，包括我现在刚才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土豆啊，也是希望打开大家的想象力，或者打开我自己的想象力吧。然后下面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条依然跟想象力有关。你知道一个人叫做草间弥生吗？ 知道。 嗯，介绍一下大家。 草间弥生是日本的一个当代艺术家。 是的。 是怪波点女王怪婆婆。 对的。你看 就是很多圆的波点。 no， 我给大家带来一份早饭。哎，这一份好了，我没有带来。哦，我没有带来，大家原谅我吧。我跟大家解释一下那个早饭长什么样子，就是一个面包片，就是大半的面包片聚在一起，然后上面弥漫了红点点的番茄酱。那是一个小小的艺术家做的设计组合， 嗯， 让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波点女王草间弥生的痕迹， 就是艺术家风格早餐。 嗯，是的。 嗯， 那接下来这个时段呢，就想跟大家一起看一看，比如说把艺术家的作品变成一顿早饭，他们可能是什么样子。 哇，我真的超感兴趣的这个话题。 因为你还没有吃早饭，对不对？ 对。 嗯。在艺术家的主观视野当中，是否食物也能够成为一种独特的调整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眼啊，比如说这个，咚咚咚咚， 啊，这个是那个卡尔德是吗？ 具体是谁我不知道，但是他的确是，我们描述一下这张图片啊，是将松饼吊在空中，而且是动态雕塑开山鼻祖的 Alexander Calder 的风格。 嗯，就卡尔德啊。 啊，就是考尔德是吗？嗯，他的作品通过空气的流动或者是观察者的摆动，每动一下都会展现出不同的形态，让观者看到空气的流动。在这个作品当中，是把松饼还有一些比如说小樱桃啊，小勺啊，黄油奶酪，包括那个小勺上面还有在滴下来的蜂蜜，嗯，挂在了上面。 对，我给你看一下考尔德原来的作品是什么样子的。 嗯，考尔德本身的作品是什么风格呀？ 是不是很像？ Hi， 你给大家看一眼雕塑艺术大师考尔德，亚历山大考尔德。嗯， 对，亚历山大考尔德，大家可以看一下， 可以看到吗？ 他的作品就是这样的。嗯 嗯， 你知道他的作品现在多贵吗？ 多贵呀？ 就是这样的一个雕塑啊。 嗯， 1000万人民币以上。 哇哦。 嗯， 哇哦。 他现在是世界殿堂级艺术家。 明白了。 嗯，而且他的雕塑最神奇的就是他真的会根据风的那个就是空气那个流动， 嗯， 他一直在那会有微微的震颤。 嗯，是的， 一直都会有微微的震颤。 所以就是有那种很神奇的感觉，是不是？ 很神奇的感觉，很好看，它做的很轻。 刚才丽娜西问咱们俩说，你们俩是昨天宿醉吗？ 没有啊，我们昨天都没有喝酒呢。 我们俩没有宿醉，只不过我们俩最近就睡得很少而已。我已经应该有连续四五天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了吧。就今天处于一种梦游状态倒是真的啦。 好啦， 所以说还是跟大家好好聊聊天。 要坦白了，昨天我们是晚上喝了些酒，而且睡得比较晚，因为其实实际上怎么了， 昨天就不算喝酒吧， 就类似了，对我来说算了， 对我来说不算。 OK， 半瓶啤酒。哎， 哇，半瓶 没喝酒。哎， 但其实我是想说的是，因为昨天晚上我们九八二的一群主持人，然后还有我们的 聚会，因为昨天六月二十六号是我们正式开播的日子， 对，所以昨天聚会其实很开心。然后吴卓彤总监，然后吴老师也和我们一起喝，然后大家都一起在聊天，然后畅想未来，畅想青春。 超级开心，因为昨天就真的觉得好像九八二是一个大家庭，也特别特别希望在直播间的还有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可以融入这个大家庭。 没错， 因为我真的是在这儿找到了一些小小的归属感的，就 我 当时 大大的归属感。 昨天我就跟水叔说，咱们俩明天的节目一定要好好做。然后今天早上来到，两个人就跟行尸走肉一样。 因为我忙这个就特别直播日的这个直播活动，确实是忙了三天了。我现在是从周六就开始的。 是的，不管怎么样，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昨天的回播啦。因为昨天我们真的是还蛮认真的准备的。 但今天其实我很开心的原因，是因为回到这个小的演播间，就好像又回到了一个小的朋友们的聚会一样。 是的，我很喜欢这里。 就感觉很放松。 是的， 就感觉有一只轻松熊。 对的，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早饭呢？刚才跟大家讲的是一个艺术家作品，把艺术家的作品变成一顿早饭，是一个英国的艺术家做了一个展，他把各种各样的艺术家的作品衍生出了早饭风格的。比如说呢，除了草间弥生，还能看到超现实主义绘画大师达利，美国雕塑家刚才已经提到的卡尔德，包括英国装置艺术家 Parker， 还有这应该是念Harist 之类的吗？我觉得水叔可能认识，因为你对英国好像还蛮熟悉的。 就是赫斯特。 不管怎么样，就是这些大师的痕迹都会在这个展当中表现。 好可爱。 是的， 给大家看一下他模仿达利的那个记忆之永恒的那一幅画。 这个吗？对，这是达利在作品的一幅作品当中把时钟变成软颓的一滩布饰， 对， 垂吊在树枝上。但是呢，这个英国的艺术家呢是将两个瘫软的煎蛋挂在了枝头上。 对，很可爱。 所以原版是两个时钟，对不对？ 原版是两个时钟。对，这幅画是我最喜欢的一幅画之一耶。达利就是喜欢画一个，就比如说钟是软软的，然后趴在那儿，然后有一只苍蝇在上面立着之类这样的主题。 所以说这个艺术家这个展真的是有趣的，对不对？ 对，是有趣的。你知道其实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达明赫斯特，其实赫斯特就是这个。他其实最有名的几个作品当中，其中的一个就是他把一只鲨鱼的那个尸体用泡在福尔马林里面，然后把它切了两半，然后分别装在两边的那个箱子，然后你就会从他的尸体中间走过。那个作品真的非常的棒。 是的，赫斯特好像是对于生物有机体的有限性十分感兴趣，他把一些动物的尸体呀泡在甲醛溶液里面，就是福尔马林，对吧？应该是这些系列作品的知名度其实很高，可是它也实际上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啦。 对， 可是在这个艺术展当中呢，是把泡在这个福尔马林里面的 动物尸体 变成了一颗牛油果。你不觉得就看起来 好喜欢？ 你超喜 欢，好喜 欢， 好喜欢！ 情不自禁打了一个响指，哎。 对，我觉得这个概念好棒。 来，天哥说，其实昨天的节目真心不喜欢，直播的精髓就在于互动，然而昨天太无聊。可是其实我觉得昨天的节目是另外一种形式，我跟水水也是在很认真给大家准备内容，然后但是昨天就真的觉得好像有忽略大家。 对，所以我和珊珊觉得挺抱歉的，所以今天刚进来就一定要给大家说声抱歉啊。不是有意冷落大家，是因为昨天的活就是那个直播当中内容确实安排的比较满。但是我觉得其实大家有一点被我们惯坏了的感觉，你知道为什么 吗？ 其实因为就是相对于 于广播节目上来说的话，其实我们现在的语言节奏和信息量是不够的。 是的。 但是每一次我们如果把信息量安排够了以后，又理不了大家，就没有时间照顾大家，所以我们自己也是在寻找这样的一个平衡。 林达西说昨天不像你们俩。林达西，我们俩是很多面的，好不好？我们是很多变的。来，我们来一遍开播仪式的开头。 聆听未来，放飞哎什么来着？一天之前的事情都要忘掉。 我是放飞梦想，生如夏花， 好好好好，聆听梦想，绽放青春。 聆听未来啦。 聆听未来，绽放青春。 放飞梦想，生如夏花。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正在通过北京青年广播、北京时间及花椒直播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北京青年广播的主持人余英水。 大家好，我是北京青年广播的主持人珊珊。感谢大家来到北京青年广播开播暨北京电台高校广播联盟启动仪式的现场，欢迎各位。 欢迎各位。 怎么样，林达西？ 是不是很棒？ 怎么样？啊哈，有趣吧？可爱吧？我们是很多变的，好不好？好啦，今天吧。 那点事儿，我跟你说，不要被我们逮住。 今天呢，我们是回到了以前的这个小小的直播间，比较容易跟朋友聊起天来的直播间。在两周之后呢，我们会继续回到那个大直播间啦。当然，我也希望我和水水和大家能一起在那个大直播间里面找到一些共同的聊天的乐趣。 没错， 鼓掌，林达西鼓掌。好嘞，继续跟大家聊。哎，刚才他还说，珊珊啊，艺术相关的话题你还是交给水水好。交给你自己看，反正我也没有仔细看了。 这是什么呀？ 这是它应该是一幅作品，下面 一个叫做 Colonia Parker 的一个招牌式的放射系的装置作品。然后呢变成了无重力状态的早餐， 就是这个样子。其实就是有很多吊绳吊着香肠、煎蛋、披萨，还中间还吊了一个大灯泡。从一个装置作品改过来的，是不是？ 对，它这个装置作品是这样的吗？ 我不知道。 就这样的吗？ 是这样的。对。对，这个装置作品的原版长这个样子。 对， 然后在这个展上被改成了这个样子。 它原版的名字叫做 Cold Dark Matter。A Exploded View。就是什么冰冷的暗物质。对吧？ 对。 然后一个探索的景观。就好英文的一个名字。但我觉得这个创意好在哪儿，我觉得这个创意就好在其实有的时候艺术会让大家觉得很冰冷，很远。 是的。 但是就这样的早餐会突然让你觉得说那个牛油果真的好可爱。 好的。没问题啊。大家有在跟咱们提意见，包括天哥说大直播间离主播好远，还不如看电视，以后我们会尽量的让导播帮我们多切近景，就可以主动看到我和水水的包括嘉宾的大脸。将军也说了全景的直播镜头离得太远。好嘞好嘞，以后我们离得近一些。流氓兔说昨天没有那么有趣。 然后 Lisa here 树枝挂煎蛋的那个画家是达利。然后他的那幅画的名字叫做记忆之永恒。The persistence of time 好像是叫做 The persistence of time. Follow me, Lisa here. The persistence of time. 你知道云浩现在已经就是 Lisa, hey, follow me, Lisa. Can you hear me? Persistence of time. Okay. I was here. Lisa, answer me. Okay. 好了，下面一个时段呢，水水要离开直播间了。 对，我们要迎来的是云浩。 是的。 今天聊的话题是你是一个独行侠吗？然后我和大家明天早上7:30再见。OK。 好的。再见哦。 好，一首什么歌送给大家呢？ 他下了夏天。 好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982专车。哎，先生，您看这长安街的多美啊！ 是啊， 先生，您这是去出差还是去旅行啊？ 去了很多地方，准确的说是路过了很多地方。 您给讲讲呗。 比如我们正在路过的建外大街14号。 哎，这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啊！您和这儿有关系？我听您这声音这么耳熟。哦，您是？ 我不是谁。我只是从你的新世界路过，打开 FM 98.2，来看看我是谁。 FM 98.2，全频视觉系统已经启动，年轻不同凡响。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30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珊珊。 我是云浩，大家早上好。 是的，要提醒大家啊，可以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来观看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非常感谢在 FM982 和 AM927 在收音机前守候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了，希望你今天有个好心情。 嗯，我们早间的这个任务就是给大家带来放松愉悦的一整天，而且呢今天早上的这个话题的选择呢，在这个时段当中，我觉得也对于很多人来说，哎，恰如其分，直中心灵。原因是因为呢，符合现在很多人的这个生活方式。 嗯， 独行侠的态度。 是的。 选择的时候本来是想说早上就跟大家聊孤独的话题，会不会把很多人又吓跑？ 我觉得独行侠现在不见得孤独哎。 对呀、啊嗯，你知道我看到过让我最感同身受的一句话，就是独行侠的反义词是什么？ 是什么呢？ 就是孤独的反义词是软弱。 孤独的反义词是软弱。 嗯，你理解吗？ 意思就是 每一个独行侠首先他都很坚强 啊、 哦，对不对？ 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 就比如说此刻正在一个人默默听着我们节目的你，可能就是一个独行侠的一种。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独行侠这个概念呢、独行侠三个字，我觉得应该是表达平时会生活的比较自己一个人生活的时候比较多的一群人，是不是？ 嗯，是。如果有些人会觉得说话会不会太自我，不如把这个自我换成自由自在。 嗯， 有没有觉得就是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开始享受这个状态，就是以前我好像没有办法一个人吃饭，没有办法一个人看电影，甚至没有办法一个人吃火锅，总要15后6，好像想和朋友一起扎堆儿。 嗯， 那后来发现年纪慢慢长起来的时候，一个人相处也挺好，自己的时间规划啊，然后自己的这个作息安排啊，所有的这个选择都是跟着自己的爱好来的。看到打招呼的朋友了。 是的，月球来的说，哈哈哈，就是独来独往了。 他的名字就是啊，月球上就他。 月球来的，所以月球来的，你真的是一个独行侠是吗？你平时会自己一个人看电影吗？你看十场电影，有多少场是自己看的呢？ 我们不妨就是呼吁一下大家，就是第一个时段丢过来的一些内容，我们来比一下，看看谁最独。 好喜欢这一趴。 对不对？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开始比赛了，你知道吗？你是不是跟水水问我的特点啊？我很喜欢比赛，你知道，我好胜心巨强。 我心说，你应该已经身为一个结婚的已婚少女，就是怎样都是拖家带口，不会太多吧？ 不是哦，不是哦，性格还是蛮特立独行的。包括你知道，就是只要一说到比赛，我就会特别来劲 啊。 我要跟你比个赛，现在先比个赛好不好？ 月 球来的，我知道你每一场都是每一场。 我已经看到他，就是现在应该都是他一个人在刷屏，对不对？非常毒，就是现在整个屏幕都只有你一个人。 我问他，我说你10场电影有几场是自己看的？他回答说每一场， 每一场。 我不喜欢人多，人多是个麻烦，好麻烦。 天哪，天天自己看电影，这也需要一定的勇气啊！如果看的是喜剧啊，或者说一些惊悚片啊，也就算了。 是的， 如果看的是爱情片，然后自己去， 嗯， 你也自己看电影吗？ 我偶尔自己看，确切的说我不喜欢看电影。不是，我喜欢看电影，我不喜欢去电影院看电影，因为电影院人好多。 哦，是这样。哎，但是现在我发现大家看电影的这个习惯越来越好了。就是插一个题外话吧，因为前天的时候晚上去看了一部，张扬导演的那个《冈仁波齐》。你有看到我发 朋友圈？冈仁波齐， 对， 知道阿里的神山。 你有看到我发那个朋友圈对不对？然后《冈仁波齐》那部电影的时候，就是你一个人去看也好，一群人去看也好，是一个效果，因为大家都会超级安静。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我会愿意去看哎，我觉得我心里会得到小小的宁静的感觉。会去洗礼自己。哎，杰杰高，你真的是很独行侠哦。他说我自己去睡觉， 自己去睡觉， 好可怜。 这应该是所有事情当中，就是排在 top three 可怜的。 作为一个我的小小的祝愿，我希望大家平时白天生活和工作的时候可以自己一个人，但是希望晚上一定要有人陪你睡觉。 哎，你看女孩子是这样的哈，希望旁边有一个结实的肩膀可以依靠一下。但我身边也有男生朋友，就是跟我抱怨说，哎呀，就是他女朋友哈，就是还没有同居的时候，完了总来他这里，总来他这里呢，一周可能来个三四天、四五天，然后后来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就觉得非常累。这个累不光是因为他可能说女朋友喜欢枕在他的臂弯里啊，或者说像一只抱抱熊一样，像一只考拉一样，整个人拖在他身上。而是 女孩子好像比较黏，是真的。 对对对，然后他就希望说，哎呀，好，还是想要有自己睡觉的空间和时间。 哎，跟你讲，月球来了实在是太可爱了。 为什么？ 刚才我不是说希望大家有人陪睡觉吗？月球来了说。天哪， 好麻 烦 啊！ 你的口头禅是不是就是好麻烦啊？ 哎，很多人喜欢独来独往的原因也是因为怕麻烦。 月球来的，我想猜一猜你是不是十一月份生日，或者是十月，十月二十号到十月二十二号之间的 那个月的生日，不是应该就是万金油性格吗？八面。 可是我觉得那个月的生日的人会很嫌麻烦 啊， 那个月生日的人很懒啊， 就是懒得做选择，对吗？ 他是倾向于万事不要动 啊， 这种风格。 OK， 好。 月球来的你是吗？月球来了你是吗？我猜对了吗？真的假的？我就从你这几句话当中，我真的猜对了吗？ 珊珊，你不是说你今天很累吗？ 不是，他说了 no， 好吧，那你是几月份的生日呢？不管怎么样啦，希望大家告诉我们，如果你觉得自己生活的还是蛮独行侠的，独行侠的经过或经历是什么呢？有没有什么小故事可以 你 之前处理过的很毒？ 对啊， 我 自己毒在哪里？ 我其实不太诶，我倾向于我是喜欢自己像自己独处的人 啊，就自己看个书，听个音乐，画个画。 你呢？你先说你的。 我跟你说，我曾经发过一条朋友圈，就是我跟所有的朋友昭告说，我说我觉得我现在就是在我才买了一个新的那个装备，在家里 VR 的那个装备的时候，我说我真的以后可以永远不出门，不用社交了，因为我在家里可以完成所有我人生所必须，吃饭点外卖，家自己做。然后超市可以送生鲜送水果，完了呢所有的这个工作也可以在家里完成，因为有录音棚嘛，然后所有的游戏呀、音乐呀、绘画，然后包括各种生活全都可以在一个房子里完成，而且都是 你知道吗？我觉得你这不是真的独行侠。如果真的独行侠，你就会真的去在一个人在房子里面完成所有事情，而不会发朋友圈告诉大家 啊。你意思说我的那个发朋友圈的那个行为还不够独， 是的， 对不对？哎， 如果真的独行侠，他根本就不会告诉大家我要做独行侠了。 对，你说对了， 他就是会从朋友圈当中消失。 我还是社交型人格了，对，因为就还是想说跟大家有保持交流，并且我即便在家，我也还是会需要跟说朋友聊个天呐、什么的。 我来看一下瑞秋来的发表了更多精彩的言论，实在是太棒了。他说跟别人相处实在是太麻烦了，比如说我一个人去爬山，自己去的话就没有拖后腿的呀。他比如说 爬得有多快？ 他比如说逛街不用问你买什么，浪费时间啊。只要是跟人相处，就要去相互磨合彼此的习惯，就会浪费时间，对他来说就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是不是？还有包括菜地的瓜也来了，我们这个时段跟大家聊的是，你是独行侠吗？希望大家告诉我们，你们自己觉得，如果我很喜欢跟自己相处，有没有什么样的小事例或者是小故事，可以证明你是一个独行侠呢？ 曾经看到过网上有列举出来的一些就是 独行侠的症状， 对，最孤独的是吧？ 最孤独的事是什么？ 排在第一位的就是一个人吃火锅。 一个人吃火锅真的是 有点多，对不对？ 有一点点啦，关键是点不了什么东西， 点不了什么就多了。 但 吃那种小锅的话还好说， 对，只能去吃那种自助式火锅，但是 那种一般又不好吃。 你是喜欢吃辣锅，对了， 很悲伤啦。 但是你要说什么？ 我想告诉大家我自己比较独的小事情，其实我不知道我算不算 过得比较独，哎，我只是有的时候很喜欢跟大家相处， 嗯， 有的时候又很喜欢自己在一起。就平时我身边的朋友应该以为我是那种极度外向的性格， 嗯嗯嗯， 就很喜欢跟所有人打交道，对，打成一片，然后、 嗯、活跃气氛。 是的，可是实际上，比如说我回到家，我就经常把手机放在一边，然后再也不看了。 嗯 然后就一个人，就卧室灯会调很暗，然后坐在床上看一个综艺节目或者是看本书。 嗯， 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家有个小角落，我们家那个角落是就是一个 L 型的沙发，然后靠窗。 嗯，嗯 就如果家里没人的话，我就会 窝在 那个 角落 里，然后盖一个小毛毯，然后也是不看手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然后那个时刻其实我很享受。 哇， 这算是独孤闲侠吗？ 你这种算现在新的一个名词叫社交宅。 我是社交宅吗？ 就是 我是社交狂，可是我就很有的时刻是很需要自己相处 了。它这个名词是分解成了两个结构来理解的， 嗯、 社交是一个部分，就是你对外的那个部分， 嗯、 然后宅那个部分是你的内心。 嗯， 就是对外的时候看起来好像就是你刚形容的所有， 嗯、 跟朋友可以打成一片，可以玩 的 昏天暗地、 嗯， 但是实际上。还是很享受自己一个人的时间。 对，我觉得其实大家有一个既定的偏见啊、 嗯、 就很多人都觉得比如说善于社交或者是友善开朗、 嗯、 性格外向的就势必会喜欢热闹然后热衷于社交，而相反的喜欢独处的然后远离人群的人一定是内向羞涩的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的。但是事实上可能并不是如此。 对哦， 有一群人呢表面上看起来特别的友善， 对， 但是他们总是独来独往。 嗯，没错，像这样的人其实我们身边特别的多。哇，这是谁丢来了一大啊，其实一个内容，不要一个人吃海底捞，不要一个人吃火锅，不要一个人吃。我们刚才跟大家说的这类人，就是看起来，会非常友善，好相处，但是他总是独来独往。其实这种人内心是很丰沛的。 是吗？ 对啊，因为我刚才一开始我就说了，就现在的一个定义就是孤独的反义词，是孤独的反义词就是软弱。 是 的，人就是在于他可以很强大，他可以让自己很充实，他才能享受一个人来去的自如。 的确是，对于这种看起来友善，然后实际生活中很爱独来独往的人，就知乎上我看过一条评价了。 哦， 然后那个评价评论特别特别高，他说的是，待人友善是修养，独来独往是性格。 是的。 的确是这个样子，有很多人，比如说平时可能不喜欢跟别人有冲突，但是呢。他其实是最和气生财的这种态度，跟别人、跟大家都很友善，但他实际上性格里是非常喜欢一个人独处的。 然后呢，我们在这篇我们之前看到的这个主题文章里面，其实还看到说，其实有的人他就是属于天生容易获得刺激的人，他的这个刺激的来源是来自于外部的环境，然后会刺激他大脑产生相应的多巴胺，他觉得兴奋和开心。就这类的人群，就是我们印象当中的这种外向型人格。 是的。 然后另外的一类人呢，就是他属于内秀型，这种人可以从自己安排的事情当中，他不会感到无聊，他会尽可能的呢为自己尽可能的减少能量的消耗，而且不会觉得焦虑，因为有些人你知道他独处的时候他是会 是的 会着急的。好， 我想问一下啊，你们都在说是啊是啊，请问是什么呢？ 是表示肯定你刚才那句知乎上的定义。 是吗？大家是在肯定这句回答吗？然后又回答了一堆是啊。哎，你们说是还是好吧？是啊，我知道，可能是刚才有个什么一句评价击中了大家吧。杰杰高说踢足球很毒，总自己一个人单带不传球。 你这个是会被打的吧？ 关键是踢足球不是一个毒的运动，因为踢足球每个至少场上有很多人吧。你如果是一个人踢足球，一个人踢出去，然后再一个人飞快的跑到球门那去守门。那就是很毒。 这也太心酸了吧。 好，我要射门了，呼啊呼啊。 哦，挡住了， 扑出去，这样才算是真正的独行侠。 你看我自己跟自己打格斗游戏，我就已经觉得说够心酸的了。你说一个人跟自己踢足球，对于男士来讲，应该是踢得太烂，没有人愿意跟他踢。 如果一个人跟一个人剪子包袱锤，自己跟自己很难剪子包袱锤。 哎，我自己跟自己下过棋，倒是真的。就尽全力哦， 下棋是可以的，下棋是可以的。对，我就真的会玩死自己。 对，就是，你就整个人会很崩溃，很抓狂。 剪子包袱锤来， 剪子包袱 锤，一直保持右手赢，很难呢。 一直保持右手赢， 一直保持右手赢， 不行，这是要考。 要考反应， 要考反应的， 对 对，要考反应的，要左右的。我还好，我跟你说，我天生左撇子，我应该算就左右脑比较均衡的人。 那你也没有做成功啊。 我成功了。 来，一直保持 剪刀不吹，剪刀不吹，剪刀不吹，剪刀 输了。大家可以试一下，这是一个、 啊、 这是一个训练，这是一个脑部训练，你可以吗？ 嗯，来， 准备， 剪子包袱吹，剪子包袱吹，剪子包袱吹，剪子包袱吹，剪子包袱吹， 奸猾的女人， 一直保持右手赢哦， 神奇， 只有你才这么时辰每把都换手，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右手是布，左手是锤就好了。 大家可以看到云浩是一个多么实诚的人。 嗯，流氓兔说像赵四，请问是谁啊？ 他说我像赵四。 你有时候被人说像赵四吗？ 不是，他说我刚刚那个动作。赵四，我给你提醒一下，就是一部长篇 剧作，我知道《乡村爱情故事》。 对，已经拍到第九部还是第八部的， 是的， 其中的一个经典人物。对，我可能这样还不太像，我再换一下，你可能会觉得更像。 嗯，然后你好烦呐。 这样会不会比较像？因为他永远都是这样的。 赵四有没有什么经典台词？他是不是有点小小的那个结巴？赵四在电视剧里面， 我不会，我 那是刘能， 那是刘 能比较， 反正他们俩说话都不是很，就是故意而为之嘛。 啊，是的，是的， 太对了，就是这样。 对， 所以我以后就这样出现的。 嗯， 好。 刚才蔡地瓜评价说，毒可能是有一点自恋倾向体液，然后月球来的说太对了，其实就是。嗯，觉得自己一个人过得很好，可能是觉得好像其他人，你看 我们现在把它分成两类。 月球来的说，其实就是看不上别人，所以比较毒。 我的天哪！ 咱们来分析一下大家到底为什么毒啊？在这之前呢，回应一下天哥，我们说的赵四不是张学良的情人赵四小姐，是赵四儿，好不好？ 这个说法是对的，赵四儿。 为什么有些人看起来友善却总是独来独往呢？第一。其实他们不是孤僻，而是选择性的进行社交。 对，我跟你说，这样的人你千万就是在发现的时候，发现你身边有一个这样的人的时候，你就要掂量一下自己了，而不是揣度他。为什么？掂量自己的时候，想想看自己有没有资格进入他的社交圈，因为这种人一般都会非常慎重的来择友。他可能跟你呢话不多，永远都是浅尝辄止，永远都是离性的微笑，然后呢也不会说特别主动的和你去接触，但说不定他会有一个自己的小圈子，特别的 enjoy， 然后他在跟自己小圈子相处的时候是非常嗨，让你看不到的那一面。 对的，包括咱们自己也是。其实我就是一个蛮谨慎交友的人，比如说有的时候可能朋友见过一面，在一个群里，然后他可能会加你微信，我通常情况下是不会加的 啊。 好棒 啊，好棒啊。我一直在希望自己能够锻炼出这一个拒绝的， 所以你看我的就是微信好友申请里面是不接受的是特别多的，就这种是工作关系要加上聊事情我就会加，包括这是可能我自己主动去加的，但大多数我都是没有接受的，因为我自己是很需要。你觉得 你直接拉到自己告诉我你微信里面有多少人？ 2000人而已，不多吧。 这个 微信里2000人算多吗？ 我旁边的这位美丽的女子在刚才说，我是一个善于拒绝别人的人，别人在加我的时候我一般都不会通过，然后问她好友列表的时候，她说她有2000人 啊，2948我看到了。问题是就是因为我觉得我的朋友已经够多 饱和 了，对，已经饱和了，我没有那么多精力去维护那么多友谊。我觉得每段友谊其实都是值得去用心的，值得去灌溉的。 是的，我的妈呀，这段鸡汤教的我真的是 真的啦， 醍醐灌顶。 所以你要努力做我的朋友，我就会对你 好。 我 才刚刚被他通过朋友圈，就那个通过那个微信的好友类别2天而已。 哪有了？咱们当然是早就有微信了，毕竟要工作嘛，是吧？不是我自己主动想加的， 毕竟要工作 嘛， 不是主动想加的。 我能有什么办法？ 我给你 微信里面2900个人，能有几个是真朋友？ 好，我给你放一个组，我给你自己放一个组。 给我自己放一个组，包括的确是这是一种小小的现象啦。有些人看起来友善，却总是独来独往，是因为他们选择性的进行了社交。 哎， 那有这么一句话，我觉得很对我的胃口啦，叫做只对一部分人温柔，剩下的看心情。 这样的人多棒！如果是男生， 是啊， 他就是比较真性情，然后再加比较专一的男人。如果是女孩子呢，又是很矜持，然后懂得取舍的女孩子。就是反例，就是那种中央空调了。 对的， 就是对谁都非常的 peace， 对谁都很暖。这样的人我觉得挺可怕的，因为我会就是拒绝和这样的人做朋友。 比如我们身边就会有这样的朋友，就是哎，你永远都会看到他跟所有的人能打成一片，不会嫉妒啊，不会是嫉妒他的那个社交能力，而是会担心说，就是他没有择取，好像没有是非观似的，跟所有人都能打成一片的话，那他今天跟我好，明天跟他好，后天跟那个我们都不喜欢的人也能非常好。 这样的朋友我会不喜欢。 对啊，就是会不喜欢呢。 我真的会不喜欢，包括我有的朋友是看起来跟我很好，可是比如说另外一个人很不喜欢我，但是他也跟他很好，我就会觉得那你跟我不是真的好哎。 马上开始演那种美国校园青春女生片， 真的，我会觉得你没有在，我觉得真的好朋友， 没有用心传 弄 的需要， 你会爱他的话，他也应该爱你。 对， 然后爱一个人是会注意到他的情感的需求的，他至少需要你在你的角度说一句话，或者是理解你的一些心情，就如果真的是对谁都好的，我会有点点小小的害怕这种人，我觉得这种也可以对谁都坏了。 对，没错，朋友就是需要同理心嘛，所以如果你决定跟一个人好好相处，跟他做闺蜜也好，跟他做哥们儿也好，至少了解一下他的好恶，不要说 是的， 哎，我不分青红皂白，所有的人都可以自由择取。 蔡弟的瓜说的很有道理，他说读的人可能会有自恋的倾向，但是一旦被读的人认可，那就是亘古不变的。就是进入他们的社交圈子很难，可是你一旦进入了，他也不会轻易的让你出来，他会去守护，因为他没有那么轻易让别人进来，是因为他的门槛很高。能爬过这个门槛的人， 爬不回去了。 累坏了，爬不回去了。能爬过这个门槛的他会很珍惜啦，因为你可能碰到那么多人，碰到一万个人才能有一个变成朋友，所以他就会真的对你好。 是的，我们再来看看第二类好了。刚才的这一类呢是选择性社交。 是的， 其实第二类呢可能就是属于比较自秀型的。我说的这个自秀型就是自我培养型，因为第二类人说独来独往是为了留给自己更多的时间。 对的，因为等人真的很浪费时间。刚才你看，比如说月球来的他讲说，比如一个人爬山，就不用等别人，就不用被拖后腿了。 除非那个人是我就是恋人呐，或者什么这样的，我一定要带上他。 的确是，如果是朋友或者是只是泛泛之交，等人太浪费时间了。同事中午一起出去吃午饭的时候，特别明显。 对，是吗？ 特别明显啊，一起吃午饭吗？好啊，那我们走吧。 哎，马上手头还有一个邮件。 对，然后20分钟过去了。 哦， 你就会等的那个过程，就心想这20分钟我原来做点什么不好啊？所以有时候一个人去吃午饭，去吃工作餐，我觉得非常合适。 包括出去玩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以前有一期节目里面，我跟你讲说，我大部分旅程都是一个人出去的。 哦，是的， 对自己安排行程。为什么？因为我之前是有经过极端的反例的。就我以前有一段时间是四五个人一起出去玩。就你出去玩的时候，你永远会发现哈，这个朋友圈里面有些人他是不能说不知收敛哈，但是他就会比较自我心态、自我意识心态一些。就比如你选了一个餐厅，他明明很多事都想让你来张罗，你定好了路线，定好了餐厅，选好了口味，进去了以后，他说啊，吃这个啊，一句话就过。 这种人好烦呐。 对不对？那你来选啊，你行你上啊，不行你别叭叭呀。 对的，谢谢露露啊，露露送了一个太阳。其实你说到这儿呢，我要声讨我的一个朋友，他那特别，我没有跟他一起出去玩了，可是他特别理直气壮的跟我讲说，他自己觉得自己做的特别对。因为他说他们单位同事一起出去沙漠，去玩那个开那种小车进行越野， 越野车四轮大的那个。 他说他不喜欢一人一辆的那种小型的那种，然后他说，他不喜欢速度的游戏，当时很害怕，就一个人开在很后面，导致所有的同事 都得等着 他， 结果就把那个明明是有 本来可以开两圈，最后所有人都只开了一圈。然后我说你这样你不会尴尬吗？他说不会啊。反正他们也必须得等着我，总不能把我一个人扔在沙漠吧？我觉得，这样不 OK 哦。 他直接说了出来。 他没有跟同事讲， 就是跟你， 跟我是这么表达的。他是我很好的朋友啊，他对我不会这样。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跟同事相处的时候是这个样子。但是我觉得有必要给自己留更多的时间是真的。比如说等人是很浪费时间的。 对。 再比如说一些无效的社交，再比如说一些无效的工作，就还不如把时间留出来做自己更喜欢的事情。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我还有很多喜欢看的电影没有看。 这个呢，站在两个大龄青年的角度，必须要告诉大家，无效社交和无效工作真的非常可怕。你知道有一类人叫做穷忙族，你看他永远都非常忙，一打电话一发信息问他在干嘛，他说啊我在应酬呢，我在干嘛，我在工作啊，我在做什么事情，可是效率极低， 就是他的产出，他的社交产出，他的工作产出，可能都跟他付出的时间远远不成正比。 嗯，也想问一下在直播间的朋友们，你们喜欢自己独处的时候吗？你独处的时候都在想什么呢？像我的话，我就是可能就是纯粹的放松，然后放空一下自己，不希望花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想怎么样跟别人相处，有没有照顾到别人的情绪。 嗯，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需要充分的这个独处时间来平复跟人交往之后的疲倦， 嗯， 恢复跟人交往之后的这个精力啦。 这句话好长，数次我想打断他。为什么？因为你刚刚说的说需要一个人恢复精力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就是前天有一个朋友说，就在聊天的时候说，他看到有一个男人，一个就是一个中年，年近中年的一个男人，就开了一辆还不错的一个车，就晚上下班的那个时间有点晚了，应该是加班了。在他们家那个高档小区的楼下，是他们的邻居，他知道他的老婆在家里的，就是他知道这个男人的老婆是在家里的。可这个男的呢，就自己默默地坐在车里，然后车里放着音乐，完了他自己就仰在那边， 啊， 一个人睡觉，就在那边。 有好多人在回家之前，会在车里待一会儿。 我觉得那是一个必要的时间，有没有 觉得？是一个必要的时间。其实并不是说不想回家，或者并不是说不想跟 家 人相处，家 里有矛盾啊，或者之类的， 并不是 这 样子的。其实那个车，我很喜欢在车里。 对，那个空间是属于自己的， 封闭的空间，你就听一首自己喜欢的歌，然后你就放松，很舒服。那个时候， 对，而且我觉得是需要有那么一个时间，把一天工作的疲惫，一天工作当中的繁杂，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全都抛开，因为工作就是工作，生活就是生活。回到家里面以后，面对老婆大人，面对自己的宝宝，或者说 对的。 面对恋人的时候，完全是以一个暖男的形象出现，就是至少站在男人的角度，我是觉得应该这样。 王三儿总说了，说有些人像太阳，走到哪里哪里亮。有些人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 如果他真是个太阳，我也就忍了，你知道吗？因为你知道太阳尚且有升有落，而且太阳我觉得它能量够强，对每个人都非常强大，包容心强，那也是一种本事。怕只怕它就是个中央空调，温度也就只有27.8，就是这样，高不成低不就，还想对每个人好。 对，好吧，亲爱的朋友们，继续来看到底有些人为什么看起来友善，但实际上却是独来独往的人呢？因为友善的人也同时是一个内向的人。友善并不一定外向，友善的人也有可能内向。关于这一点呢，咱们等9点时间之后呢来具体的阐释。现在时间马上来到北京时间9点整了，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珊珊， 我是云浩。 是的，来送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吧，九点之后我们继续再见，听一首我们欢乐颂的主题曲哦。 生活有选择，随心洒脱，扔掉冷漠的原则，是真的我。此刻的灯火璀璨落寞，放下了心里那一把锁，是真的我。爱笑的眼睛要哭过才更鲜活，更加有自信的闪烁，是真的我。的苹果有起有落，执着柔软不示弱，是真的我。 只有梦想的灵魂，我们能一路成真。少人羡慕你我有这种缘分，能和我相爱的人去追求不离不分。多少誓言去留下身边的人，曾经是我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年广播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身份不同。 好，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珊珊。 我是一号。 是的，哎呦，看到很多朋友来了，快乐的宇航也来了，他说珊珊昨天太忙了吧，刚进来的时候就看到打哈欠了。我最近都很忙，就是最近每天已经连续4-5天每天只睡3-4个小时了 啊。 嗯，对的，就基本上属于 会离猝死更近。 我也觉得我要今天要好好的补一下觉，然后包括好像你们有中奖的是吗？应该是中了繁星戏剧村的话剧票，可以看两场，一个是那次奋不顾身的爱情，一个是一夜一生。我觉得奋不顾身的爱情比较好看，一夜一生不好看。我觉得啦，我个人觉得啊。 你让别人拿到票以后再说嘛。 你来看看好不好看嘛，是不是？它是一个悬疑喜剧。 OK。 对，然后包括还有万达影城的电影票等等等等。 嗯， 刚才是不是天哥说的？说水水走了之后，整个直播间的气氛就柔和多了。 对啊，没办法，因为水水跟你就是太熟，就两个人怼是不需要成本的。我呢，想要怼珊珊，我还掂量一下说，可能朋友没得做了。 掂量一下是吧？主要是 节目一结束，然后再发一条信息，发现对不起，您需要先发送什么什么好友申请。 对方还不是您的好友，请发送好友申请先。嗯，好棒。嗯，不管怎么样呢，也希望大家呢平时跟我们互动的老朋友们可以多中奖了，好吧？ 好， 就真的很希望这份我们准备的心意可以回馈到平时经常朋友们聊天的朋友身上。 嗯， 谢谢快乐的雨涵，谢谢彩蝶的瓜，谢谢天哥，昨天没有经常跟你们聊天，很内疚啦。嗯， 昨天的时候因为大直播嘛也顾不上，因为我很多固定的这个 对的 要走。 对的， 哇， 谢谢你，不要伤心哦。来吧，今天聊的话题呢是你是独行侠吗？刚才已经讲了为什么很多人看起来友善但是实际上却是独来独往呢？有的人呢只是选择性的社交，有的人呢是为了留给自己更多的时间。 是， 那有的人呢他很友善可是他其实是一个内向的人。 哎，你知道这种人一说的时候我会想到谁吗？ 谁呀？ 杀手不太冷里面的 Lion。 啊 ，Lion， 对不对？他就是这样的， 嗯， 就他其实是一个善良的人， 嗯， 就他有善良的一面， 是的。 职业属性只是另外的一个身份， 嗯， 但实际上他能对小女孩有这么好的一个照顾， 嗯， 甚至最后有一个爱意的表达，嗯， 对的。这样的人呢，可能就是很友善的人啦， 嗯。 但是比如说，因为是教育环境或者是家庭影响， 嗯， 让他成为一个不是粗鲁的人，良好的习惯驱使他， 嗯， 不能冷漠对待别人。但是他一个性格内向的人，更喜欢独处，不喜欢过多的与人相处，不喜欢过多的社交，这是很正常的。嗯，因为内向者你知道吗？就是他们社交压力，或者是因为社交沟通需要消耗更多的能量， uh-huh. 所以需要时间来独自恢复。 因为 长期的压抑会让独面的这个负面的情绪积累，从而引发更大的反应。 Uh-huh. 所以说呢，不管怎么样啦，无论你是哪种情况，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去感受自己的幸福感，到底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是不是幸福的。 对，没错。还有一点呢，就是即便你是一个喜欢内自我相处的人，就是跟自己相处的一个人， 嗯， 但是也不能说哎，我完全丧失这个社交的生活属性，就是所有的情绪好的不好的都埋在自己呢，因为这样比较容易出问题。 嗯， 因为曾经我们做过一个抑郁症的一个测试调查， 嗯， 就是发现普遍来说哈，就是虽然大家也都说哎，善于独处的人是情商更高的人， 是的， 但是呢抑郁症的发生也是更大比例的范围出现在比较内向的这个人身上。 嗯， 还有一类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极端反例社交宅。 对的， 就是一面又不得不去社交，一面要就是很想自己待着的这种人。 嗯， 就是大家可以就是适时的做一下自我的这个发问，不要让自己有一些太多不良情绪的累积。然后刚才我们看到这边留言还有说我 是吧，我只是想静静而已吗？月球来的他有真的有苦恼，他说他自己很想静静而已，可是 静静是谁，啊， 为什么别人老说不正常，静静是我，为什么别人老说不正常呢？觉得好烦，我真的很想跟月球来的聊一聊， 嗯， 你是完全不喜欢跟别人接触吗？如果你说那种特别好的朋友，比如说你的婚礼你会请的伴郎或者是伴娘， 嗯， 或者是 如果他去世了，你会很伤心，就像自己的亲人去世一样，或者是他的葬礼你一定会参加。 哎，你能不能设定一点好一点的这个环境？比如说，对方生命当中最开心的时刻一定会有你啊。 是对方生命当中最开心的时刻一定会有你，或者是他生命当中发生了很好的事，你会由衷的为他开心。他失恋了，然后他遇到不好的事情，你会真的发自内心的替他难受。这样的好朋友、知己、好友，你能数出来几个呢？我想，我真的很想问一下月球来的啦。你觉得自己的知己好友有几个？ 你这会把别人问哭哎，万一他要是没有的话。 如果真的没有的话，我很希望他能多交一交朋友哎。 当然非常必要。 对，我觉得人生是需要朋友的。 一定的，就是如果我们在最开心的时候，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想要告知的人，而这个人的清单上是没有，那你真的需要掂量一下自己是不是应该去努力拓展一下社交圈。 快乐的雨涵也说了，说对陌生人呢就是礼貌又不失尴尬的微笑，平时也会很热情跟别人打趣。打招呼，但是其实内心应该也是一个很有自己世界的人。 哎，你知道吗？我就是我拿我自己做例子好了。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就也游走在就是三观建立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自己也在不断的跟自己磨合。有一段时间被朋友评价说开玩笑的哈，就类似于谁这样的这种嘴巴就怼我说，你知道吗，王云浩，上一次一起吃完饭了以后。离开之后，我那边的朋友就是他的朋友，我不认识说。说对你的评价是八个字，我说哪八个？说八面玲珑，千娇百媚。我说 Excuse me， 八面玲珑， 很精准啊 ，Exactly， you are 八面玲珑。 八面玲珑我也就接受了，后面的那四个字 千娇百媚 是怎么个意思？我说是怎么个意思？ 那你要反思啊，你问我们。 他说大概人家就是觉得你很会来事吧，比如说去倒了个水啊，或者问别人这个吃不吃啊之类的。说这也算千娇百媚？再说 一 个男生接到这啊，这是炫耀帖吗？ 这是炫耀帖。 不是炫耀帖。往后呢，我就是有一个慢慢收敛的这个过程，就年纪变长了以后，然后就后来 年迈之后， 就年迈，对，年迈之后就习惯开始摆臭脸，就是在这种有陌生朋友的场合，也不是臭脸，就是没有表情，木头脸，木头人。就不要让自己凸显出来。 你现在会变成这样的风格是吧？其实我真 的 觉得人成熟之后会变得内敛和稳重一些。 对的， 因为觉得没有必要做那个出头鸟了。 以前我是一个很怕冷场的人，就比如说四五个、五六个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如果他们之间有互相不认识的话，我甚至会经常去传这种说有一些陌生的朋友互相认识的这种聚会 啊，年轻的朋友们，我们来聚会。 身为一个七十年代出生的人，请你不要时刻提醒我们。 是吧？是这么唱吗？飞飘飞飘说的对，你负责八面玲珑、千娇百媚，由珊珊负责就好了。然后央仔就爱酸辣土豆丝也来了，说：“哎，有必要吗？央仔就爱酸辣土豆丝，咱俩就坐在面对面。”杨仔就爱酸辣土豆丝是我们的导播，然后假惺惺的在直播间发了一条说，珊珊是我偶像，偶像这期聊什么，我们聊什么你不知道吗？这期聊的是你是独闲侠吗？你是不是喜欢跟自己独处呢？ 人家就是爱你，借着平台表白一下，你还把别人怼了 啊？谁呀、 我说导播了、 你说导播吗？导播是真的爱我了，因为我可爱嘛。快乐的雨涵说，我脾气不太好，以前我会不过脑子的说实话，现在我会说有一个不成熟的小建议。我觉得啊是这个样子的，以前呢我也是脾气很差的人，我会直接， 现在 直接怼人。 有变好吗？ 没有。 你看到吗？就是这样的。 我甚至会怼领导，你知道吗？领导批评我也会直接怼他，我就说我觉得我这样做就是对的。但是我自己在想，就越长大我也不会说不发脾气，可是会控制啦。 对，当然 我觉得愤怒其实是一种很低级的情绪。 对，愤怒是最低级的，但是血性是一定要有的。 对，血性一定要有。而且愤怒这种情绪呢，怎么说，你如果生气的话，成年人生气是要有这个目的和结果 的。 对， 你如果不是想达到什么目的，通过愤怒这种方式去表现的话， 对， 我觉得轻易不要的去表达愤怒。 没错， 因为愤怒就真的是一种很负面的情绪，你自己其实也并不开心。 是的，轻易表达愤怒的那种， 给别人带来了不好的影响， 就是那种心灵帖当中经常说到的那种垃圾型人格要远离的那种人，就是他没事感觉总是怒气冲冲、眉头紧锁的样子，这样的人可能没有办法做好的情绪管理，而且心里面不知道堆了多少的愤愤不平。 是的， 要离得远一点。 那不管怎么样呢，我觉得月球来的他的确是有点点小小的烦恼啦。可是他刚才已经回复我们了，说他是有这样的好朋友的。我觉得有好朋友就真的很好，好朋友真的不需要太 多，不用 多。 两个，我 我觉得就可以了。一个忙的时候还能找到另一个，或者三个、这两个在忙的时候还有第三个，或者攒在一起打个麻将，四人刚好。 因为我觉得社交或者是包括交朋友的这个幸福感，真的不来自于社交的数量，而来自于社交的 质 量。 没错， 包括朋友也是这个样子的。包括沟通也并不来自于沟通的频率，而实际上来自于沟通的深度。 对，你就是后来我在发朋友圈，现在我在发朋友圈的时候，我就会有严格的分组。我那天有告诉你，对不对？我有分很多组。 是的。 就有一些朋友圈的内容一定不会让所有的人看到。发给定向的一部分，一小撮人就可以了。因为你也知道，别人看到了以后可能不会就是真善美的祝福你，或者说良善的看待这件事情，他可能会觉得切不过如此，类似一种情绪。那我何必要给你这样的理由呢？ 对的。天哥说了，说超理性也不好哦，要做一个人的样子，要做一个人的样子。你也不是神 啊啊！他的 我超级同意 他的点在这， 他的点其实就是你有情绪的时候还是要发泄出去啦。 对对对，当然人性，我们这个话题抬得太高。但反之，就是反正来看讲，人性当中包含的一定有真善美，也一定会有一部分的假恶丑。 嗯， 但是只是把那个部分控制的小一点嘛。 我越来越觉得跟真正的好朋友其实反而是可以发脾气的。 对啊，所以你跟谁怼成那个样子？ 朋友不需要在意啊。 是。 就比如说我跟水水是其实是很有默契的，在私下。 怼我吧，来吧。 不行，没兴趣。没兴趣。我跟他讲讲，就是像真正的好朋友之间的默契是在于，比如说我跟水水，如果这个时候他觉得我情绪不好，然后他也会不说话，听我把脾气发完，然后过一会儿就当没事儿一样，然后就继续该干什么干什么，大家就不再提这茬了。包括呢，他如果想发脾气的话，偶尔也是会有，然后我也会有什么都不说，然后两个人就是。你就听着朋友把这个话说完就好了，然后插科打诨调侃一下这个气氛。其实我觉得好像好朋友之间就是承担，当你是负能量小恶魔的时候，我就做那个正能量小天使。那当我是负能量小恶魔的时候，我也希望你变成我的正能量小天使。 你刚这两句你永远都是小恶魔，你有听到吗？ 是吗？ 对啊， 我就是小恶魔本人。 OK， 小恶魔比较招人爱了。 飞飘飞飘，云浩可怜吗？然后再可怜我就要怼你了，飞镖飞镖。 我跟你说，他真是怼起人来不分青红皂白，管你是隔着电波还 是 隔着花椒 啦。飞镖飞镖是我的朋友。 哎，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你的托，对不对？就是导播。 哎，目前屏幕上真的是啊，蔡地的瓜不是，蔡地瓜是在直播间里认识的朋友。飞镖飞镖说了，说开车的时候是发泄情绪的最好时机 啊。开车的时候，是路怒症的意思吗？ 估计是路怒症的意思。 哦，我明白。你油门你不要随便发泄哈，喇叭你也不要随便发泄，音乐声你可以大一点。 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可能是路怒症的感觉了。杨仔说有一次在半夜在五环开了两圈，开完心情好多了。飞飘飞飘说 他就是、那个、 五环好费油。 你下次 能不能开二环呀？二环短一点。 哎，可是二环比较容易被逮了。 那真的是啦，就比较稍微的需要注意一下交通规则的问题。 来，我们要在这个限速的范围之内，就是畅爽开怀的开，好不好？ 对，因为五环可能是限速会比较高一些，是不是？ 应该 不太记得了， 一样的吧？城市主干道的那个限速是一样的，只是说晚上车少。 来吧，说到了五环，真的是不能不唱《五环之歌》。云浩加油。 五环你比四环多一环。五环你比六环少一环。 快乐的雨涵，谢谢你。你是珊珊死忠粉吗？ I don't think so。 昨天我还跟 你 讲，我很伤心。 为什么？ 因为我一直以为快乐女孩是很喜欢我跟水水的，你知道吗？ 但是呢， 然后后来我就发现啊，我去活力982的这个微博，活力982是我们频率的官方微博，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是不是？希望大家可以关注啦。然后快乐女孩有一条留言，而且他被点的位置很靠前。 我最爱的是谁谁谁之类的吗？ 实在是太伤人了。他说初识活力982是唐伯虎点秋香的试播，了解982是因为微微一笑，喜欢是因为女神百分百，痴迷是因为982活力榜。当然我也很喜欢挑战新歌声、今晚游戏、漫游嗨翻天、青春联盟、魔力 X 档案、活力 Music。 Anyway， 希望活力982未来越做越好。请问微微一笑只是你了解982的窗口对吗？ 我给大家说哈，就是你们在听，你们可能没有办法观察到珊珊此刻面部表情细微的变化。他刚才这段话读出来的时候，从第一句开始是这样的，就是只是有点嫌弃， 到了后来的时候就已经变成了说你到底爱不爱我， 真的是我非常非常的 到了最后就行，好你走走了就不要再回来，就已经是这样的心情。 我超级生气是因为快乐的雨涵说了解九八二是因为微微一笑，痴迷是因为别的了，就你知道吗， 你给别人打开了一扇世界的大门，哎 哎，真的是我真的伤心， 你是起路明灯，哎， 以后你在就那个我的排行榜里要稍微往下一点，你要排在天哥， 天哪，女人真的很可怕， 排在飞飘，排在菜地的瓜，排在羊仔之后，你要加油了好吗。哎爸，原唱就要忘了，原唱就是牡丹啊，天哥说啊啊啊啊，牡丹百花丛中最鲜艳， 你一定要起这么高的 key 吗？干嘛要这样为难自己？ 我不是故意的，我累死了，真的是。 对， 是大家。 我让于浩是不是感觉到杀气了似的？我跟你说，他现在周围气场3.5米，我被包裹在气中，动弹不得。 好啦。这个时段呢继续跟大家聊独行侠的问题。其实我相信在咱们直播间里的好多朋友都是很爱交朋友的，要不然也是不会再一直跟我们聊天。 所以我跟你说那个好，就插一句啊，就是那个线上交友会势在必行，一定要有一天节目就是给大家做这个联谊。 微微一笑的一定会有一天，一周年的时候我们做一个线上交友会好不好？ 好。 刚才其实有个叫潜水的大白，我不知道他还在不在，然后他刚才进来冒了一个泡，刚才好像没有提到他的名字，但是我刚才瞬间想到了，因为我觉得像比如说在直播间里频繁发言的朋友，通常情况下应该是比较热情的， 对， 比较外向的。 是我们做过这样一个数据哈，就是其实在收听的过程当中丢来信息的人，或者跟我们参与互动话题讨论的人，可能仅仅只有1/10甚至更少，就大部分人都只是说伴随着我听着这两个人的声音就安心。 是的，也希望大家可以听我们的声音安心了。那继续呢，这个时段跟大家讨论一下吧。你喜欢交的朋友是什么类型的呢？是万人迷呢，还是独行侠呢？ 哎，你喜欢哪一类？就是你自己是独行侠，但是你喜欢万人迷。 我自己其实不是独行侠，我是万人迷。怎么了呢？这句话有什么问题吗？ 我擦一下， 王云浩， 我擦一下我快要滑下的泪。 王云浩想不想交朋友？ 我特别感动，我这滴泪是感动的泪水。 好的好的， 我是没有一个万人迷。 你阐释一下我是万人迷的具体的原因。 你美。 还有呢？ 没了。 不够。 你积攒人气的秘诀只有美。 不不不啊。 智慧。 什么叫只有美？我不善良吗？我不可爱吗？我不单纯吗？ 你特别棒。 对不对？好啦。 我今天说了这么多假话会不会遭雷劈啊？ 第一次王云浩在直播间挨打，但是不管怎么样，我希望大家可以想想自己身边的朋友的类型的啦，是万人迷多呢，还是独行侠多呢？这两种人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比如说万人迷啊，泛指是人际关系好的同学，独行侠呢，泛指内敛少言的同学。 万人迷好像不会有太多，其实像一个集体当中，万人迷基本上是被人捧出来的，一般都只会有一个，至多一个半。对不对？因为我们会习惯，有的时候人是有依从心的，就是他会习惯说这个人群当中，哎，我 follow 某一个人就好了，就是让这个人去做这个 leader， 让这个人做最受瞩目的，闪光点最多的。就是这种人呢，就是孔雀型的人格，就是那个万人迷可能一般是孔雀型人格的人。就他会习惯享受别人对他的关注、赞誉，还有别人对他的这个服从。我觉得这样挺好，因为这样。反正我不当那个万人迷，是因为当万人迷其实很累。有没有想过，就是如果女孩子是万人迷的话，出门之前的时候，你需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谈举止， 不需要，就是自然就好。 OK， 就是天生美，自然亮，倒不倒齿都一样，也能做万人迷。 什么？再来一遍，那段话我要学。 天生美，自然亮，倒不倒齿它都一样。 天生美，自然亮。 倒不倒齿都一样， 特别棒，我要记下来，记在小本本上面。 你就是这是你的人生格言。 这是我的人生真实写照，不是我的格言。你就不知道云水是怎么跟我成为朋友的，对不对？ 不，我现在知道云水为什么就一周有2天要把第二个时段交给我。 受不了了，是不是？但是其实我是真的觉得万人迷这种在生活当中是真实存在的。 对，当然当然。 我肯定不是，肯定有那种就是特别特别人缘好的人。 有那种。 跟谁就真的是打成一片。 对，有那种就是你知道反例是天怒人怨，有那种就是天爱。人也爱，然后男人爱，女人也爱，就是他站在人群当中，所有的人都会觉得说跟他在一起是舒服的，这样的人其实我由衷的佩服。哎， 但是这种人他未必是说主动释放型的， 嗯， 就我们刚才有提到有一类人是那种对谁都很 peace， 嗯， 但是那种人有点招恨，就 嗯， 感觉没有是非观。但真正的万人迷是什么呢？我想了一下哈，我身边有这样的一个朋友，而且还不止一个，这样的一个朋友是，他的每一句话都会让你觉得恰如其分， 嗯， 就是你获得的小成绩，他会适时的第一时间给你赞美， 嗯， 然后比如说哪怕简单的点菜这种事情，哎，不光如此哦， 嗯， 就是哪怕是在别人觉得不满的情况下，他都能很快速的去，就是帮你抚平， 嗯， 就你可能是那种，嗯， 我知道了，你说的这种万人迷应该是特别照顾别人的情绪， 对，会关照 人，不要让任何一个人难受，比如说一个非常著名的主持人何炅，好像就有这样的特质， 对，何老师是这样的， 在各种。场合上 游刃有余， 就是照顾所有人的情绪， 是 包括其实我跟何炅有合作过，以前上大学的时候、嗯、去他的节目做嘉宾主持、 嗯、 当时做完节目之后一起在长沙吃小龙虾， 嗯， 你知道他 会帮你剥壳吗？ 他倒是不会帮你剥壳啦，可是一大桌人一桌子人， 嗯 嗯，吃完小龙虾之后就长沙的那个口味虾嘛， 嗯， 每个人面前都堆了一堆那个龙虾壳、 嗯、 你知道在那个桌子上面最大咖的就是何老师， 嗯， 但是是他站起来拿了个垃圾桶， 嗯， 挨圈给大家收拾龙虾壳， 好棒、哦、 就各种各样的，从很小的细节就知道他为什么能成为今天的何炅吧，就真的是何老师德高望重， 德艺双馨， 才艺，对，德艺双馨， 我觉得他听到以后这两个词他都不会开心， 他不会听到的啦，嗯，他听到咱们就不这么想了，是不是？ 我艾特他，我跟你说， 艾特他什么这么难得？所以说呢，今天跟大家聊的是独行侠这个话题，最后想问出大家一个问题啊。 好， 嗯，在万人迷和独行侠这两个极端当中， 嗯， 我们去怎么自处呢？是的，因为我觉得平衡这个概念是人生特别特别重要的概念， 永远都在做取舍，每一件事情都是这样。 你是要更自我呢，还是要更多的承担起你的责任，然后承担起对社会的责任，出去跟大家好好的打打交道做个事情呢、 嗯嗯、 还说你要完全依靠天分呢、 嗯、 还是要依靠更多的后天努力呢，嗯，你是要更多的往外给予呢，还是更多的往里去获取呢？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毋庸置疑，付出和收获是成正比的， 嗯， 就是老话常说一句话，说没有舍哪有得， 是的， 就对于万人迷这种类型的人格来讲， 嗯， 如果他不付出善意，不付出关心，不付出体谅， 嗯， 他也不会收获到别人的赞美， 嗯， 和钦佩、嗯、还有喜爱。 蔡姐的瓜说我是，你是什么呢？你是独行侠吗？ 哎，我们的听众里面有没有万人迷啊？ 万人迷不好意思自己说自己是万人迷， 对，他倒不会这么说，你知道吧，你就默默地发一个一， 嗯，可以，我觉得可以，如果有的话可以发一下。但是对我来说，我真的觉得独行侠这个概念很酷了。 对，是的、嗯、因为孤独本来就是酷的同义词， 嗯， 就是孤独是软弱的反义词，但是它是酷的同义词。 对， 对，一方面呢，我希望大家如果真的是过于独了， 嗯， 刚才我对月球来的有点小小的担心， 哎，真的有人丢一来， 蔡弟的瓜特别特别有趣，我真的是希望像月球来的，如果他真的觉得有的时候受到太多外界的干扰， 嗯， 你自己觉得自己过得好的话，你就不要去管别人是怎么想的， 嗯， 就不 care 就好了，你就让他们说他们自己的去就行了。如果你真的感到苦恼的话，或许是可以跟朋友好好聊一聊，是不是我这样做真的有问题？我觉得人交朋友还是有沟通的必要性的， 对， 是不 是？ 是 的，因为就是沟通的这个过程，其实你会发现你自己发现不了的问题， 嗯、 旁观者清嘛。云浩说的那个心理咨询师是想要去找心理咨询师是吗？ 我不知道，哎， 我已经忘记了，你问我是哪一个。 他说的是天哥， 我们就是 他说的是天哥 啊、哦、是吗、 天哥刚才提到了一个心理咨询师、 哦、对不起，我看错了， 嗯，我没有提到心理咨询师啦、 嗯、 对，我们只是想最后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如果你真的是觉得想交朋友的话，那就出去交朋友、 嗯、 如果是你真的觉得我就是想自己独处的话，你自己开心就好、 okay、 重要的是在这个世界当中找到自己那个内心的平衡了， 没错、嗯、而且呢，我们也是希望所有的朋友就是既能有到，哎，我看到这边的留言然后打断了我的思路，不是万人迷， 那你可以不看留言， 有十人迷就行，我忍不住了，因为大家在说认真内容，好。最后主题升华的部分， 嗯， 我们是希望呢你既有能够有独行侠的勇气，又能够有万人迷的属性， 很棒， 对不对？